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研究讨论会24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举行，有教育、科学、民族遗产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教师、研究师和劳动群众参加。会上一些人做了发言，他们说，在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热爱民族的崇高精神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有无数文化遗产被发掘，成为了我国民族的财宝。他们接着说，要发展民族传统音乐、舞蹈和美术，提倡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等，满怀着我们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化是最好的高度骄傲和自豪，珍惜我们的东西，并积极地加以发扬。讨论会上向那些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颁发了证书。